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。 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微笑，那就是我， 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。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山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羊扁扁担软溜溜，老妈接过呀哈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的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的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，老妈接过呀哈的呀，柳州的姑娘会梳头，哎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，喇嘛接哥呀哈利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，喇嘛接哥呀哈利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 Oh

知道远不近心，洒下一路